来听歌，请欣赏李光羲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毛阿敏带出的《思念》，熊青才演唱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。 美酒飘香啊，歌声飞，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祝敬你酒哟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归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过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线皆报备，待到理想跨鸿沟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好像一只蝴蝶。

摇着我童年的梦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家园，对你的爱恋，

总有万语千 I'm not afraid to die.